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呢？聊聊学习的话题啊。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那么作为职场人来说呢，有一种学习是回归大学校园。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说考研。您考了吗？您什么时候考啊？您什么时候考的呀？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规划师吴科。吴科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生涯规划师吴科。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研究生考试当中啊，经统计有290万人走进了考场。那么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考到一半就没有考下去了，提前离场啊。所以最终能够坚持下来的啊，可能没有290万，但是这也创了新高了。而且呢，从2007年开始啊，这考研的人数每年都以4%左右的增速在增长。这个考研大军当中，当然有一大部分都是从本科生直接哈来考研的，还有一小部分呢就是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们，他们从工作单位而来，他们从家而来，都奔向了同一个目的地，那就是大学校园。吴科，你身边有在职考研的故事吗？ 多啊， 多了。 我们这种在咨询圈啊、培训圈啊，很多人是需要这方面学历的嘛。然后他就去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就回到校园里去读个研究生。 那为什么要去考研呢？特别是已经工作了的朋友，都有哪些理由啊？ 像有些人，他的理由特别单纯，我就是要学历。 图个学历， 对， 图学历做什么？ 比如说在体制内，甭管是这个体制是咱们就是吃公家的，还是说那种私人企业，他都有可能说，因为这个。我的学历的提高，比如说评职称啊，比如说我可以当一个干部啊，比如说我可以说拿到更高的薪酬啊，都有可能， 就是升职加薪，要学历， 要学历，对，这是一种。哎，像我们这种做咨询啊，还有说做讲师的人，那也会说需要一个学历作为你的一个身份的背书， 挂墙上挂一， 大概是这意思，就是你给人家递简历的时候，递你的简介的时候，哎，我是。比如说啊，举例来说，我是一个哈佛的一个研究生，那打一看 哈佛小卖部的， 你别管是不是小卖部的，一看哇，你这个人肯定很厉害，他需要这么一个效果。 我在哈佛待过，待过一下午， 一下午可还行。 那3年我是在哈佛这样度过的，我是在哈佛游过去的。好，这是要学历是吧？还有什么呀？ 这要学历的，还有一些人呢，就目的更单纯，就是。我要去混关系圈 结识朋友， 结识朋友，对，特别是这个做生意啊，或者说他有一些经营任务的，比如说一些市场部的、销售部的同事们，那他们呢去读这个读书，目的就在于他又增加了一个同学圈这个同学圈呢，如果他以前啊学校。这有些人还有这个目的，就是我提升我的学校的名气。有些人比如说我学校是3本院校，或者说一个不怎么知名的2本，那我去考研考一个知名的1本，985、211，我就考一个。 我发现这个特点了，我朋友圈里就有这样的。 是啊， 某一年北京大学多少多少年校庆，我看好多人的那个图标都是北京大学的那个 logo， 然后中间有自己的头像，好像他们自己都这么玩啊哈。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本科是来自其他的地方的，因为有些我都认识。 啊、 但是就不提自己的本科院校了。 本科不提，不提 啊，从来不提、嗯、啊。你好，我北大的。 啊，对，没毛病， 是吧？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的。 他这个后面就是一个叫身份的背书就不一样嘛。 是的。 那我学历比较高，我是名校毕业，你就高看我一眼，他图的是这个。 嗯。 然后再加上一个同学圈啊，一般来这些人一定会去特别积极的参加那个同学会呀、校友会呀，他们特别积极参加这方面的活动，因为他要那个人脉关系， 提升这个人脉关系，提升自己的 社会地 别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啊。 对。 好。 然后还有呢， 咱们不能说点纯粹的吗？比如说有没有那种就是想要去学习的？ 有啊，有啊，有特别想就是，你说特别纯粹的啊，特别纯粹的，就是出于完全因为热爱学习所以去读研的是吗？嗯、 就是他热爱他的那个专业，他要报考那专业，他特别喜欢。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人，他特别喜欢建筑，他就学一个建筑类的研究生。 嗯， 考不考得上再说，反正先报上。他特别喜欢比如说中文，他就报一个这个。他特别喜欢某一个领域，哎，他通过研究生这个学习的阶段，他深入系统的去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关键是没有一切他觉得很功利的地方，发自内心的爱好。 有。有，但是一直呢，这种比例不是很高。 嗯， 这个原因大家肯定也知道啊。你想，因为考研是一个又花时间又花精力，然后又花钱，对吧？还耽误你赚钱的这么一个事儿。 所以你想，就是人为了兴趣，在追求自己的这个这个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去考研的时候，他其实他旁边一定没有太多干扰他的，比如说没有孩子要带啊。没有这个班要加呀，是吧？钱也够花呀。 那钱够花是很重要的。哎，有没有这个孩子可能还不见得是决定因素，因为考研究生在职研啊，好多人是就是说一边读书一边同时带娃，他两件事同时做。 嗯、那他前期得准备啊。 啊，是得有雇保姆的钱， 嗯， 也得有这个经济的保证，不差钱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点， 是是， 嗯，要不然你就只能是从这个纯粹到刚才我们说那两种纯粹，混关系啊，提升学历啊，对吧？ 嗯、 那他是直接指向了在职场上的一个目标。 其实职场人考研究生也有两种，有一种是那种脱产的， 那对， 是吧？有一种是那个在职的，比如说你就上个周末班， 对 吧？ 对对， 或者是再加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还有哪一种呢？就是他就跟同学们吃住在一起了，就跟当年上本科一样，跟上学一样哈、啊。那他就完全脱离了他的工作了，就跟念那个博士啊差不多， 没错， 感觉。所以就是那么这一类的人，他如果他要有工作有家庭的话，那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选择。有没有那种就是为了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工作，然后来读研的？ 换城市这个有点不太常见啊，因为本科生毕业之后，一般如果已经找了好工作的话，换城市这个事情其实成本是很高很高的。 比如说他从一个小城市考到了大城市， 对，这个成本是很高很高的。那他绝大多数人啊，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选，成本高，风险大。收益未知，但是我还真认识这样人 啊，我也认识， 认识这样人，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妈妈，她女儿考到了中央美院，她也考到中央美院，然后她就把工作辞了，然后跟她女儿当同学，然后 她跟女儿都是那种全日制的吗？ 都是全日制的。所以他跟他女儿， 他跟他女儿竞争，然后 都没有说一个 系、啊、他们打败了98%的人， 不是一个系的，不是一个系的， 不是一个系的， 不是一个系的。对，他妈妈好像是学国画，然后他女儿是学油画，对，然后他爸也 要是报考一个系的，那就麻烦了，最后他上了，他女儿没上， 对啊， 家回不去了，得决裂断交。 对，然后他这个孩儿他爹也特别给力，孩儿他爹把工作也直接辞了， 啊、 然后就到北京来专门伺候他们娘俩 去学校当保安。保护母女俩的安全， 没这样，没这样，人家在外头租了个 房子。那他们家得衣食无忧吧？ 啊， 家 确实是 吧？ 确实衣食无忧，就是人家有资产性收入吧，人不用说上班的那种。 哎呀，好幸福啊，好羡慕啊！就是说，为了爱好纯粹的做了一回， 但也不是说人家这个投入没有产出啊。 那 据我所知，这个妈妈。 他那个国画学了一年啊，因为他，你想他的年龄，他的社会的圈子跟单纯的大学生是不一样的。 对， 他学了一年，他的画就已经开始卖了。 嗯， 然后他就是已经从他的这种学习中有开始有经济上的收益了。 对，这就是谈到了职场人考研，他考完研之后做什么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也会来谈到这个话题。 嗯， 我这里有几个案例，也是真实的故事啊。我们搜集这些故事的来源来自一个叫真实故事计划，我们来听几位考研人的故事。这位朋友说，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 4A 的广告公司。我的职位是品牌战略规划，其实就是想尽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现在大部分广告从业者实际上和销售没区别，每天就是客户打款，客户打款。当所有行业的实习生工资都在每天100多200左右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是50块钱爱来不来，就这儿，这个行业就聚集不到什么聪明人。在广告公司熬过了一年，我发现自己太想当老师了。这个职业能满足我对工作的一切想象，成就感又踏实，完美。回去之后压力太大了，同龄人都有条不紊地走在自己的路上，一想到自己还在这里没有出发，就觉得时间太重要了，现在这样太恐怖了。我有比较严重的失眠，复习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规律的作息，醒来就看书，有时候10点，有时候呢是1-2点，有时候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8-9点，想啥时候睡啊就啥时候睡，感觉自己回到了婴儿时代，看完睡，睡完看，就这种感觉。他说昨天考完了，自己觉得肯定凉了。我今年考的专业正好换了个院长，出的题型都变了。哎，明天开始找找教育机构的工作吧，教教英语史地政啥的，我还是想当老师。就是想当老师的路千万条呗，不一定要考研 啊。对，确实是不一定要考研。所以他现在考研，你是为了增强自己入职的可能性，还有他入职之后的一个能力竞争性。 我估计他考的那个专业也是能够当这个学校老师的，比方说中小学生啊老师的这种 啊。对，学教育学啊，教育心理学这种啊。 嗯，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这个行业或者是岗位，想找寻自己的理想嘛，理想职业，通过考研来转换。 对，就很多人是这样的。因为怎么说呢，其实啊，我们在职场里头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像比如说他现在去教育机构，那他完全可以说我没有相关的硕士的毕业的学历，我就可以去教育机构去做一个老师。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教育机构其实里的老师也都没有说不是科班出身，科班出身呢这更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去公办院校啊。所以他可能说他如果说特别执着于说考研，那他可能目标还是公办院校。他提到了一个踏实，踏实，踏实就是稳定性嘛。那这样的话公办院校能提供，这个教育机构确实相对困难一些。 但他目前也只能暂时从教育机构开始做起，是不是要准备来年的考研我们不知道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第一次选专业是失败了，就是他的本科阶段也许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意识，或者是作业的时候。 对，本科的时候高考志愿这事儿咱们以前好像聊过，好多人其实都是望文生义的选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选一个专业调剂。 那你说考研是不是让我们自己真正的作业会主呢？ 考研这事儿是这样，做主呢，确实很多人想通过这样一个努力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以前上的一个身份标签儿，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很多人是很随性的这种，比如说 你的意思是说，高考报专业要做好规划，考研报专业也要做好规划，要不然的话你就第二次又失败了。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边这样的学生特别多。 对，但学生我们那块不谈，我们谈的是在职人员。 在职人员其实也有，就是他之前的调查工作没做好，比如说就是想当老师的。很多人实际上是反正我们接触的啊，很多人是挺想当老师的，然后他们报了什么专业呢？教育管理专业。这你肯定不知道啊，教育管理专业是 当校长的。 对，是当校长的。然后就发现教育管理专业就出来以后跟他想当老师这个就完美错过。 就跟有些年工商管理特别热啊，我们说的是这个考本科专业啊，以为出来就是当是吧领导的。 当领导的。 结果是什么都要干的。 当这你什么都能干，然后你再有资历，然后再考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你就能当领导了嘛。只不过那个硕士特别贵就是了。 所以就是你再次出发也要找准好你的方向啊，做好这个自己的测评工作，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嗯， 其实每一行都有他自己的酸和甜、苦和辣嘛。 最好还是有你未来的就业的设定，就是你从研究生毕业以后就业的设定。因为现在很多的高校对他们来说，研究生就业其实也是一个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那这样的时候，有些高校他在面试，就是研究生入学面试的时候，就是他会问到相关的问题。 嗯， 就是你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对 对， 这个问题，反正 MBA 是比较看重的。 对，但 MBA 还存在一个招生的问题啊，很多学校都开 MBA， 都知道你们这帮在职人员存了几年钱了，有那么几万块钱可以拿出来考研了。 没错， 来吧来吧。 对，而且你们学习成绩不那么好。 对，这个其实有个坑在里面哈、啊，就是学校看中的是你们的钱，是吧？ 对对对对。 好，那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这位朋友说，我有点认命，听从了家人的建议，找了一份行政的工作。在公司啊，主管说我细心，认真就会细心。我用两年备战考研，我已经能够每天列出计划，做好时间管理。不错啊， 挺好。 就是你看他工作也还可以，领导认可，同时呢，他每天还能够有时间主动用来学习。半年后，我还是厌倦了这份工作。在参加了一次心理沙盘培训之后，我辞职报了考研辅导班，每天八点去图书馆学习。 看来这心理这次培训对他影响挺大。 影响很大啊，彻底就辞职了。心里想，无论如何这次是最后一次。因为长期熬夜，脸上长了很多痘。研友每次见面，就是研友就是考研的朋友，叫研友。研友每次见面对话中都会有这么一句，你脸上的痘又多了。How do you do? 大家也苦中作乐。How do you do? 第三次考研，我终于成功了。第三次考研， 哇！所以这个非常的执着啊。 啊，所以他刚才说的嘛，这是最后一次，就是他之前已经考了两年了， 考了两年了， 因为来之不易啊，对， 投入的精力非常大了，嗯。 对，他说，即使已经是研二了，我依然每天会在课余时间自学。小时候每个假期我都会在精神病院里面写作业。为什么在精神病院里面写作业呢？妈妈在这里工作，大铁门紧闭着，里面的病人其实很温和。妈妈说，这些人只是想问题钻牛角尖出不来，所以来这里治疗。 啊，那我猜这个人读的这研究生应该是心理方面的专业。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他小时候的这段经历放在这个里面。 他受这个影响呗。你像那个心理的沙盘的培训和加上他小时候这种经历，可能就能促使他去读一个自己真正喜爱的感兴趣的一个专业。因为你想，如果说啊，说一个人考研考三次研，这个成本已经投入非常大了。要不然就是他真心的热爱这个专业，就像你刚才说特别纯粹的那种人。因为如果他要是比如说评职称啊或者什么的，他可能耗不起这么长时间啊。要不然就是真心的热爱，要不然就是钻牛角尖，本身也是钻牛角尖一种行为。那他这个在精神病院，而且他母亲， 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点把自己类比成 他母亲的那种工作， 或者是类比成他看到的那些病人， 会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刚才也说到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钻牛角尖嘛，考三年嘛。 你别说，有一部动画片电影还真是写这个的，就是《玛丽与马克思》，评分特别高，有兴趣的听众您可以去看一下。他写的就是一澳大利亚一个小女孩，因为有一个笔友，这个笔友是一个就是精神病患者，然后他们俩关系特别好。后来因为有了这个笔友这样一个关系，然后他就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硕士啊、博士啊，后来出论文啊、出研究报告啊，那也是受身边，相当于受身边的人影响，走上了心理学治疗的这条路。 嗯，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读的这个案例里边的内容，有点像这种剧情。 好，他其实是想探索内心啊，我们也希望他通过研究生能够找到答案， 探索自己的内心，帮助别人探索自己的内心。 哎，我觉得他有一点我们特别钦佩啊，就是他的自律性特别强。他在上班的时候，不仅工作没有出错，而且呢，用两年的时间来备战考研， 哦，原来这两年就是考了两年，我还以为他复习了，连续复习两年，最后参加一次考试呢。 哦，这非常了不起，非常执着， 是吧？当然，我觉得君子考研三年不晚吧。咱别说十年啊，得白了头了。 十年有点耗得长了， 是吧？就是前两年咱们就跟玩似的，熟悉一下考场，啊，练练笔，练练胆儿。第三年我们冲锋陷阵，最后铩羽而归。 啊，反正你这也是不差钱的做法。 考研报名费能多少钱，是吧？ 不是报名费，他这两年他全力备战的话，他是耽误他挣钱嘛。你像他其实参加工作才半年的时间，对吧？ 没有，他是半年后辞了那工作。 半年后辞了这工作，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计划，或者说时间管理。当然大家都希望第一年考上，对不对？但如果你觉得自己距离特别大的话，差距有点多的话，那你可以两年计划三年计划嘛。 这个要给大家如果真的想备考的话，要给自己设一个止损点，就是我考到第几年，如果还没考上我就不考了。要给自己设这么一个止损点。要不然就是因为有些人考研甚至说考本科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人，就他一年没考上不成，我就赌这个气，我就一定要考上，然后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或者精力，那之后可能不后悔，也可能会后悔。那我们会担心，如果你出现后悔的情况下，最好的就是你设一个止损点，比如我就考三年，第三年没考上，就像这个案例一样，就是我最后一次考研，我就考这第三次，第三次考不上就拉倒了。 好。另外就是他这种自律啊，我认为一般人做不到，特别是上班的时候总有这样的事儿那样的事儿牵扯你的精力，但是他每天都能列出计划，做好时间管理，我觉得就凭他这个能力就已经打败了很多研友了，是吧？先不说考试成绩，就这自律能力就已经打败很多人了。再加上你在他说他现在应该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写的这个帖子嘛，每天还会在课余时间自学。其实很多人上了研究生也等于放羊了，考上了之后马上就一下子就跟高考一样嘛。很多人他虽然没有去考研究生嘛，他说我人生智商最高水平就是在高三的那个阶段。 哎，我跟你说这个，这考研这事儿，当然我们这个案例什么情况咱不知道啊，但是确实有不少人，以考研为名，家里蹲，哎，你说 家里蹲， 对，家里蹲，就是他不上班了，然后他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家里的支援，他做一个家里蹲，做一个啃老族，那么他对外的名义就是我考研嘛，那这时候考研就作为一种借口。实际上你说他多自律不好说，这事就不好说。但是有些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也足够自律，但他可能就在考试这方面没什么天赋，那这样的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认知， 所以得报个班嘛。 你这推销了，这不着这个。 就是你不能自律，让人来自律你。 对，这确实有一定帮助，有别人的老师在督促你，有一个同学的圈，然后互相的支持。 这就跟那个健身一样，你知道吗？ 对， 那健身教练每天得督促好多人，还批评呢，让你不要吃，你还吃，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然后就把健身教练拉黑了，是吧？ 不会的，不会的， 因为花了钱， 知道人对他好吗？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在准备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作为职场人来说的话，这还属于我听他这个样子，应该是属于没有结婚的啊，或者是结了婚也没有孩子，没提到吗？对，实际上就是你还有好多家庭的琐事需要你去操心的 啊。 这个其实是挺费劲的，特别是对于刚才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孩子都高三了是吧，我还准备一下啊，不是，孩子都大四了是吧。哎，不是，你刚才说那案例，考上中央美院，孩子是 本科 是吧，孩子都高三了，我这还准备考研究生， 那 还有各种事儿。其实 高三哪有什么琐事啊，那 就是你得给孩子做饭呢，对吧？你 那不是有孩子他爹吗？ 那孩子爹只能做一部分吗？ 啊， 是吧？男孩女孩是不是有一些还得妈妈来帮忙嘛？所以就是只要你有孩子，当过家长的人都知道，他买衣服你都要操心，是吧？鞋垫坏了你都要去想办法，所以事无巨细。作为这部分人来说，还在去考研，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就是妈妈，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要等到走出校门时才发现简历没啥可写， 怎么办啊？ 不要等到想跳槽时才发现自己的业绩乏善可陈，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些年什么也没干。 不要等到上有老下有小时才想起职业生涯没规划， 孩子上学，老妈生病，我还得加班。 不要等到权益被侵害时才发现法律其实是个好东西， 干了半年了没给俺签合同。 职场帮帮团每天12:30，不贩卖焦虑，不坐等奇迹，让我们永远做自己生活的导演。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日，今天我们和职业生涯规划师吴科一起来聊一聊职场人考研的话题。吴科你好。 好，大家好，我是吴科。 职场人考研分两种情况，一种考上了，一种没考上。 对对， 没考上呢又分两种情况，不考了也、啊、还有一种就继续考。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几种情况、啊、一个呢就是没考上，然后呢接着找工作，还有一种呢就是考了几年终于考上了啊，如愿以偿。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考上了之后毕业了 又分两种情况，一种能毕业一种不能毕业。 好，这个考上了之后反正就享受一下大学的时光呗，是吧？大学的校园很美，大学的同学们也很清纯， 对，还能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日子也很简单啊，时间过得又慢起来了哈、啊。大学的饭菜也各有风味儿，总之呢就是很美好，大学的图书馆很近等等。但是时间也是易逝的，等到毕业之后，今天没法和大家互动呀，特别想问问那些就已经在职考完研读了研然后毕业之后，你们工作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跟之前相比升职了或者加薪了。吴科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就是通过考研成为一个跳板，职业上升了好几个台阶的。 有啊。 嗯，说说呗。 其实这最明显的不是考研啊、 嗯、 最明显的实际上是专升本。 嗯 啊，考研的例子呢通常来说就是通过考研然后实现升职加薪的。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本科学的就是语言类专业， 嗯， 然后硕士呢学的是这个广播电视与主持啊。对，也就是你说他跨领域吧，他好像也不跨领域，因为之前他学的是语言类嘛，他在之后的这种主持工作中也用得上。 嗯， 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在电视台做主持人。 嗯 从他的个人满意幸福度上来说，他是找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工作。 嗯， 哎，至于你说他这个工作收入提高没有，这不好说，因为他之前那条路在我看来也很有发展前景，只不过他不喜欢就是了。 这属于这幸福感增加了吧？ 对，他幸福感增强， 或者是职业成就感提高了。 嗯，你要说是硬收益的那种，多大？大多数情况都是在国企啊或者事业单位。 哎，正好要说到这一块，就是有的他要评先啊，或者是要提干啊，他需要学历是吧？或者是职称啊等等。你有了这个的话，你自然就比别人竞争力强了一点了。 不光竞争力强，因为有些单位还是说靠你的学历给开工资。 嗯， 就你学历越高，你工资越多。 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有人看到他身边的人全都是研究生，他不干了。 嗯，他是个博士， 他是本科 啊，本科， 所以他必须要考一个研究生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竞争力。要不然的话，他说就是都被别人，他其实别人都没有怎么地他，他自己心里觉得好像有点落差似的。 硕士呢是这样，就是在我看来，硕士、博士啊。这种学历一方面代表的是说我们的社会的认可度更高，就是你学历高嘛。另一方面呢，思考问题的方式确实不太一样。 嗯， 因为到研究生以上，他们想看待问题和想问题的方式更趋近于结构化和逻辑性，就是他的逻辑性会确实会更强。然后他的自我学习能力，你大多数硕士生还是超过本科生的，就是他的自我学习能力，包括他的知识的储备。对33、34岁往后硕士学历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但我觉得这也分，真的，你比如说学工科类的那些啊，我还是同意的，但是学文史类的这些呢，你多读那一年书真的比本科生强吗？未必。 这个文史类的是这样，文史类的学科跟你刚刚说那种理工类的啊，它有一个巨大的学习模式的不一样。理工类的，它重在是实验、数据，还有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个够水平的导师带。而文史类的，通常特别是社会学科，它是特别在于你在社会互动、你的多学科融会和自我学习能力，就是它的学习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文科你会觉得好像学历差没有那么大，但是理科就会非常的就明显。 所以你说身边的人都是硕士了。我也要去读个硕士，为了和他们比肩，有没有必要呢？这还得分情况。我找到一个新闻啊，就是陕西宝鸡的一位龚先生，他的儿子今年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工作两个多月，瞒着家人从中关村的公司辞职去考研。龚先生的儿子说，龚先生没考研啊，是他的儿子，他说在工作过的单位，本科是最底层的，其他人都是硕士和博士，即使家里不支持，自己打零工也要去考研。 嗯，这是为了以后的发展，主要是。 北京理工大学毕业，那么当然理工大学也有这个文史类的专业啊，但我估计他确实学的是理工科。 嗯， 啊，要不然的话，他不会感觉有这么大的差异。 那需要转换一下。 啊，你认为这种行为怎么样啊？ 这种行为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他考完研了之后，他就真的有竞争力了吗？他读完研之后出来， 如果他还在现在这个行业的话，不换行业的话，是会。 会吗？ 会。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这是一个咨询的话，我们会相信来宣人者自我的判断。 嗯， 对，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工作公司工作过嘛，然后我们顶多是说帮他分析一下，说他看待别人的时候是不是被这个学历蒙蔽眼了，你没有看到人家背后的这种什么努力呀、能力呀、这个社会资源啊等等的，你是不是只看到了学历。然后还一个呢，就是分析一下，如果别人都是硕士，你是本科，为什么你们老板要招聘你。 嗯，其实从理工科的角度来说的话，你的学历比较高的话，你可能研究的某个领域会更加的专或者精或者尖，你在公司里的这种受重视程度或许会更高。比如说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今年这个毕业生的这薪资啊炒得很高，那明显的我们也看到， 他就是你要你 人工智能的硕士就比本科的要强。 对，他就是首先他要你一个知识体系，就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本科生可能到一个大家都是文科硕士的一个公司，那首先你的知识体系就有一定的稀缺性，叫稀缺性，那你就有值钱嘛。当然在这个稀缺性的基础上，如果你还有专业性，比如说你不是本科你是硕士，那当然你的发展会更好。 嗯 啊，这个逻辑没毛病。 是的啊，所以 像刚才所说的龚先生的儿子小龚是吧，他打零工都要去考研， 他只需要就是算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合适。 所以我们希望这不是为了面子而考是吧，不是为了面子， 哎， 而是 算是面子也无所谓， 提升自己的实力， 哎， 行， 他自己心里高兴就行了嘛， 为了面子豁出去了是吧？ 对啊， 但是为什么 他又不啃老，他自个儿打零工，那这怕什么的？ 但为什么这个新闻里面出现了龚先生呢？就因为儿子这个事儿，让父亲也会多少觉得有些压力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案例，他说2013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雾霾很严重，一个人坐在机场零点整，耳机的广播里传来倒数新年的声音，我发了一条微博，再见北京。那年媒体行业整体下行，我也碰到了职业天花板，身边很多行业内的朋友就此转行，我有些心动，但直接转行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一边工作一边申请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想通过学习来过渡，面试很顺利，我打定主意离开北京奔赴新生活，兴奋又忐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等待我的两年读研生活是什么样子。事实上读研期间课业很重，在新加坡的学费和生活费支出又高，我断了收入来源，经济压力非常大。过年时为了省钱我没有回国，翻朋友圈所有人都在发年夜饭，一个比一个丰盛，我给自己做了一条鱼，就着两瓶啤酒吃完了。硕士毕业后我回国准备找工作，可是对新的职业方向更加迷茫。我发现世界上是没有所谓的避风港的，之前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这两年的时间只不过是给我的人生按下了暂停键。我觉得他这句话很好，就是考研不要是为了暂停而暂停。 哎，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的就业目标没想好。 嗯， 但是你开始考研的时候啊，如果万一咱们现在有听众说您考研的时候就是没想好，但是现在已经入学了，没关系，你毕业之前把这事搞明白吧。啊，你完全可以说利用在校，你要在学校的时候，你是有很多的学校平台，学校的就业部门也会给你一些就业服务的帮助。 就是在学校的那个生活太舒服了，虽然课也很重，但是也是沉浸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当中， 没有去为自己之后做准备。 嗯， 对，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新加坡读这个国立大学的时候， 嗯， 他新加坡读国立大学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去寻求他就业部门的？就是学校就业服务工作，他有没有寻求这方面的咨询啊、帮助啊等等等等。 他还是想回国找工作的，这个想在新加坡拿到工作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难的，新加坡本身就小。 嗯，其实依然可以啊，比如说他可以联系这个， 就你有没有做这个工作，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没有，有没有联系人，有没有在学校里边利用你的朋友圈， 嗯， 为你拓展回国的时候的人脉关系网做准备，对吧？咱们大陆人在那个新加坡那边去学习的人非常多嘛。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下，就是他学的这个专业， 社会学研究生嘛， 好不好找工作的问题，就是你当年报这个，有没有考虑到就是。以你的预测，两年之后这专业好不好找工作？你甭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还是哈佛，还是牛津，还是哪儿？ 对，文史类的，有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确实他会有一个方向上的迷茫，因为他不像理工类的指向性那么强。 嗯 啊，比如人工智能，他就是干人工智能。但是你说学社会学的做什么？好像什么都能做。但是又好像都不是核心部门， 嗯 啊，那他的薪资怎么谈，这都是问题。 其实有一类职场人啊，他就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升职加薪的目的啊，或者结交朋友圈这种目的特别强，他也是出于某种兴趣爱好，再加上职业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他就去考研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是去享受课程给他带来的这种营养，或者是这种兴趣爱好所带来的这种幸福感。 但如果他 是一种逃避， 如果他的工作本身也是他喜爱的方向，那么他学习又是他喜爱的方向，那其实这两两相加绝对是说一加一大于二。 对，关键的问题就是喜爱的有没有市场 啊，这是个大问题。 嗯， 喜爱的有没有市场啊？那这个东西就在校的时候，各位听众啊，如果您现在在读研究生的话，您一定要跟导师，首先跟导师搞好关系， 嗯， 因为研究生的导师在社会中的资源，首先这是你就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嗯 啊，其次就是学校的就业服务部门，那么他那儿有大量的信息，特别是名校的。就是学校的就业办会有大量的这种就是定点招聘的这样一个需求。 但是吴哥，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啊，因为他这个已经是在职人员了，就是他已经有工作经验了，他还需要学校就业办指导中心给他一些工作机会吗？而不应该 增加一个渠道没坏处。 OK， 好。 他自己的人脉圈当然也得用上嘛。 是，就是你虽然已经到学校里去读书了，但是记住你曾经是个社会人，也就是说你是有你的工作圈子和你的朋友圈的。有的人说我这几年我就跟他们断绝了。 对，也有好多人是这样的。 是吧？其实这个呢，是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来说，是不利于你今后职业的这个延续的，工作的延续的。你不要想着你一毕业好就有工作掉下来等你去了，有好多 offer 请你来去选择。 但是有好多人考研本身就是为了转换行业，所以他就认为他以前的工作上那些同事，因为是以前旧行业的嘛，他就没必要，确实没有什么必要，也跟未来他的方向没有什么交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说用在校的身份去结交一群，就是现结交一群人。 换句话说，既然你是职场人去读研究生，又不是那么纯粹的说我就喜欢这个，我就是为这个，咱喜欢是吧？兴趣，那么你就应该和社会一直保持着在线的连接。 有一种职场人成熟的办事的风格。你也去参加一些沙龙啊，参加一些论坛、啊。 感觉好油腻这种风格。 但是，对啊，但是你有老婆孩子要养的时候，觉得那你没什么办法。 嗯，好。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写的是很多人内心的写照。这两年的时间只不过是我给人生按下了暂停键。 嗯，说不定也有很多人羡慕啊，能暂停两年、嗯、很不错、啊。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刚才吴科说的那句也挺好的，我觉得人生如戏啊，不一定都有一种结局，而且这个戏里面也有很多主角配角是吧？其实读了一段研究生，你的这场人生大戏又多了很多路人甲乙丙丁，所以两年又何妨呢？是吧？咱还活到120呢，以后人均寿命越来越长、 嗯、 就算暂停了两年那又怎么办呢？人生是可以留白的吧。 你120多了点，100吧， 98也成。 也成能凑合。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跟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是母子还母女俩考上中央美院哈、 啊、 有的一拼。这位朋友他说，3年前我是两家化妆品店的老板娘和一个2岁男孩的母亲。化妆品店就开在大学附近，每天清早我带儿子到店里，一边照顾他一边看店，直到晚上10点才关店带儿子回家。春节后开学季，店里顿时忙起来，我请一个女同学帮忙看着儿子，答应等会儿送她化妆品小样。看女同学满心欢喜地答应，我放心地去给另一个女孩子推荐化妆品。就一回头的功夫，我看到刚刚的女同学在试口红，而我儿子却不见了。我跑出了店外，疯了一样地沿着路跑，最后在一家糖果屋找到了正在吃棒棒糖的儿子。寻找儿子的几分钟像一生那么漫长，我再也不想把儿子放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当天晚上我失眠到凌晨3点，我决定要考研。我把两家店铺都转让了，找到村里一个闲置很久的院子，每天早上6点带着早餐去学习，中午回家吃饭，下午继续学习。12月份的山东已经下雪，院子里没有电，取暖全靠抖，有时实在太冷了，我就去扫雪，晚上回到住处再陪儿子讲故事玩游戏。走出考场，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一遍遍地跟自己确定已经用了洪荒之力，结果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 研究生入学后，儿子的幼儿园也开学了，我又开始边带孩子边读书的生活。我读三年硕士，他读三年幼儿园， 这就是边带娃边读书的那种啊。 但我觉得这个妈妈很伟大啊， 不得了，不得了。 大家有没有听到中间好像缺少孩子他爹的身影，是不是？ 出去挣钱去了吧？ 好吧，我们希望如此。但是在他需要陪伴的时候呢，至少孩子他爹没有在身边，是吧？ 对。 如果钱到，那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对， 是吧？人没到，钱到，抚养还是有义务的啊。 要陪伴嘛，还是要陪伴。 嗯。 现在我们就是大家都批判那种叫丧偶式的婚姻嘛，这是不好的啊。 大家都很忙，是不是？ 对。 那么你看他为什么要考研呢？我在这里面我没有找到他为什么要考研的原因，但是我不管怎么说，他三年硕士读完之后，我为他的生存一点都不担心。 他这个案例里面，这位母亲应该是为了转换他的身份。 嗯 嗯，因为你像一个化妆品的老板娘，低门槛职业。低门槛职业呢，它实际上是低门槛职业，它实际上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嗯， 那像他，比如说他说那个孩子差点丢了，是为什么呢？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嗯， 那他你想他为什么不雇人呢？就是因为像这种化妆品，它就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而且利润额没有那么高，雇不起人的这么一个买卖。他想换一个身份，那可能就是说他依靠这个身份去调整自己整个的生活模式，经济来源、生活状态去调整这个事情，不过好在是你让孩子上幼儿园啊，至少白天的话你不用管他，你就去上课就好了，然后下了课去接孩子放学就行，好像学校里面确实也有这样的妈妈，就是如果孩子能上特别是大学的附属幼儿园的话就更棒了。 好吧，那这个好吧，咱们就不要去幻想这个事儿了哈。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有这种吃苦的能力，自食其力的这个能力的。不管是像你所说的开这种就一个人开起来很累的化妆品店也好，还是硕士毕业之后去干别的，就是首先他是愿意吃苦的人。 对。 嗯，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吃得了学习的苦，但是吃不了生活的苦；有的人是反过来的，吃得了生活的苦，吃不了学习的苦。所以，他好像两个都吃了， 就很厉害，很厉害，执行力非常强，抗压能力非常强， 是的， 心理非常强大。 他应该是因为他是做买卖的，曾经做过买卖。为了生计嘛，或者是为了什么，所以这种考研的人是带着极强的目的性的。虽然是他没有说他为什么要考研，但我相信他考完研之后他要去做什么，他也应该有极强的目的性。 那对，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读研，咱不说有没有孩子这事儿啊，就是说读研比较理想的状态，在读之前你有目的性，在读之中你就不停的在为自己的毕业做铺垫。 嗯， 就咱那个片花里说的，就不要等到毕业的时候再看你的简历上好像什么都没有似的，这不好的。这个 是，我觉得未来的这种在职人员去读研究生，或者是脱产去读研究生的数量也会比较多。除了那个 MBA 啊，什么工商管理之外啊， 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因为一个呢是本身我们就是人工智能嘛，刚刚提到人工智能，很多的工作岗位你会发现靠原有的知识体系已经应对不了人工智能的竞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办法，你必须去提你的知识水平啊。所以很多的类型的工作，就是提升自己的学历，或者是咱不说学历啊，就是说知识积累它是必然的。 另外也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我真的想要去痛痛快快的哈，为自己活两年，按下暂停键，我储备好两年的积蓄，或者有的家里人他确实也支持他，是吧，你去吧，啊，我们全力以赴，人生嘛只不过就是一场体验嘛。 对对，可以这么说。 也有，因为现在可能这个随着零零后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高校了，再过几年他们就要毕业了，95后已经成为职场主力军了。 对， 那么这种人群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他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所以他们在考研这件事情上也会更加的有自主性， 更理智，对， 会更理智，是吧？即使自己工作了也会 啊，奋不顾身的去来一场说考就考的研。 现在这个就是你说零零后或者九五后的话，九五后还因为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那零零后的话，可能我想更多的人会选择直接升研，就是他本硕连读，可能更多人会选择这种，因为就业形势嘛。你看我们现在的就业形势，其实你会发现本科生的竞争力越来越弱，那这样的话从就业的角度考虑，很多人可能会直接就先去读研了，而不是选择就业。 其实吴科最后谈到的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没有把它作为重点但是不能不忽视的一点，因为我们关注的是职场帮帮团嘛，职场人嘛，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们可能是要走进职场，但是一转身又回到了校园， 对， 为了逃避工作于是选择了考研，一不小心没考上。 能在学校里多休两年的就休了。 一不小心没考上， 没考上惨了，只能在找工作嘛， 是吧？ 所以这每年好像秋季，你看那个春季就业季，春季就业季很多的就是考研失败的人，会把那个简历投到春季招聘季上。 是的，是的， 对，就是然后这，但是这些人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普遍的学习成绩啊，在本科生里都算不错的，但是又不是特别不错的一个特点。 考不考得上啊？其实你的人生只不过就是在面临一两次选择而已，但是不能够决定你的人生。 我们自学才是王道，就不论你是不是在学校，像我刚才最后一个案例讲的那个妈妈，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目标性，你去持续的督促自己去学习，去提升，去改造，这个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终办法。至于说你要这个学校的学历，还是说你在网上你去，包括说现在碎片化学习，包括人自己看书，其实方法都可以。 又呼应一下我们节目开场的那句话吧，哈，老话哈，活到老学到老。祝各位职场的朋友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事事顺心，学有所成， 个人提升。 谢谢，谢谢今天吴科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下次节目再会。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